德国梵蒂论坛17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号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。声明强调，美国不但不接受朝鲜屡次提出的和平建议，反而极力追求冒险的侵略战争阴谋。这一行动是一种说明其道德低劣的伪善，是垂死者的最后挣扎而已。